在你的门前，我的祖屋的像彩色蝴蝶，静静地等待你出现。我带来满天晚霞，候鸟儿轻声歌唱，想把你放进专属的，和我一样给你表演。今生的宿舍，晚的梦想，明天要说再见。 与你一起线下公益，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。关爱青年计划，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昨日担当，昨日敢想，昨日转眼就跌撞。夏时梦长，秋时愁短，清冽途上不愿忘。薄情于痴，谈笑于忘，世境冷眼没浅尝。难与疏淡，难在得失，难是求而不得。一如彷徨，一如年少时模样，寻几处豪情破心光。 爱人留绵长。

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，那些走过的心疼一等。梦为努力浇了水，还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觉我是

情头，就管官人进来坐坐好吗？ 两个人是一对，爱不离不

谁的一轻声，我就会

人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都笑得很甜，一切停到在一瞬间。

将成为我永久不弃的地方。

词，薛之谦，独歌人，大作。